20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哇、哦，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83。 六月 HQ Republic 大变身，全新主题内容，全新主持阵容。 以来堆垒埋神剑，烧鼓声中老客声。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萧才子同你烧鼓声中，轻轻松松。萧若元频道， 酒越饮越厚，美食多多都唔够。詹文俊、张锦满同你月夜下讲饮讲食，今朝有酒。 踢波未赢过，讲波未输过。长毛阿土同你讲波，足球频道主持人长毛、蒲君衡、杰斯仔， 一个港男嘅北上独白，北上频道主持人杰斯仔， 一个冇时间冇地域限制，全港首个云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网上电台 HKReporter.com。 好，第二节翻嚟啦， 嗯。 咁啊，做咩出边 又甩碌啊？又 头先头先话俾我哋听咩啊？闭幕式有碧咸， 系啊，即 系、啊、真定假噶？ 呢、這个一定有。 嗱，我唔系一定有碧咸，同埋一定有碧咸，但系嗰碧咸系假嘅，同埋可能咧感度系假嘅，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嘛？系咪先？可系啊？你喂，可能个胡锦涛系假，今晚中个女排未有胡锦涛，嗰胡你信嗱胡锦涛系真嘅咩？ 今晚嗰啲比数都系假噶， 今晚嗰啲系真 嘅。你死啊！你死啊！你死啊！泄露国家机密啊！跟住 我死，我郎平死都未到，真系 几惊！ 真系好嘢啊！嗱，正股中啊，即系话出口术啊嘛，真系够胆赢。 跟住即刻同你嚟呢个打真棍 吓，系咯？佢可能佢唔谂住翻翻美国，佢谂住留翻喺底。 佢谂住冇得翻， 系咯？ 冇啦！所有基本上你团体性嘅运动，你 咪球类嗰啲 球 类啦， 香咗啦， 即系。 足球、男子、澳足死咗， 女足都香埋， 香埋 要死喺日本 A V 女郎手上， 大 镬，系咯，真系大镬呢镬。 跟住男排本身就冇啦，一定。跟住女排，而家我到依刻我都唔明嘅系，啲电视台啲旁述员场场都话有机会， 唔系好快咁，即系睇我其实呢个礼拜，因为我有事入咗医院，咁我最就可以多咗好多时间由朝到晚。喂，但系都睇嗰香港两个台咧，即系梗系虐待啊，即系咧嗰啲。有咧， 系啊， 即系嗰种咧，中国一赢咧就乱嗌啊！嗱、嗯啊，即系唔好成日话我哋咩足球频道嗰啲咩够中肯，屌你睇下呢啲系咪先大气电波啊？咪系咁嘅 care 样咁啊？输波嗰阵时咧，输中国输咗咧，佢又好叻咁样， 唔紧要 嘅，地乸得翻炸手， 一定出到线嘅都， 佢有机唔系一定出到线，仲有机会出到线嘅。 唔系你咧，无论中国女排输几多场咧，佢都话中国女排会出到线嘅，系啊， 落后。一定反到先。 咁啊，仲有咩？仲有男男啦， 男男嘅讲个笑话啦。有人问点解姚明着住13号啦？ 吓， 跟住 13亿咁啊。 跟住个主持答话咩住13亿入？我就俾你吹。 我啊冇留意佢，咪不嬲咪着13号。 佢嗰日系着13号。 唔系佢而家系着13号。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不我即系我觉得就佢当然其实男男系超水准嘅。 系 即系如果你有一路有睇开中国嗱嗰个男子篮球嘅国家队咧，其实即系打美国同西班牙， 美国场好睇噶佢 对西班牙都系。超水準嘅，即係根本尤其是係佢一般以嚟最弱嘅外頭咧，即係無端端突然間改善咗嘅，即係去到呢、這個嗰、那個之前奧運之前嗰個咩鑽石杯啊，都打得好差嘅。其實中國男籃，但係嗰兩場佢係真係谷盡啊。但係我覺得佢係個 timing 問題咯，即係我覺得你如果 作為 一隊球隊，其實你冇可能場場都咁超水準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喺個同組裏邊咧，其實嗰個主要敵人咧。是希臘同埋呢個 德國 啊嘛，咁但係剩翻呢兩場，究竟仲可唔可以保持到嗰個水準咧？我覺得係誠意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喂，使唔使用咁盡啊？即係打美國同西班牙，你係即係一必香噶嘛？嗰兩隊你預咗香噶， 傻嘅去打美國隊，點解咧？頭開頭啦，頭嗰18分啦。 七個三分多，六中， 六係咯，好準啊！唔係佢嗰三分好準啊， 仲要係搖開齋， 同埋先至 控緊 頭嗰兩次先可以逼到佢 頂到 三啊九分同分啫嘛，係 啊，頂到噶。 唔係，但我覺得唔使咁樣咯，即係如果你純喺個戰略性嚟講嘅嗰兩場，其實流力好過啦。 佢有啲似中國女排嚇，對古巴又係啊，佢頭嗰兩，我只有睇頭嗰兩局啊，佢嗰兩局我枕睇落去，我覺得哇！這個世界如果講女排呢剎那仲邊有一隊波可以贏到中國隊啊， 你就戇居啊，你冇睇最後嗰三個最後三個才是最精彩 的。最後尾嗰局我睇咗幾球啦。 OK， 我睇到佢跟住第985分都輸埋咁樣。 咁到今日為止其實嗰個金牌就一路都係中國 head 住啦，但係已經開始 喺電視畫面度。 我哋要強調呢樣嘢先，因為未經證實。係 啊，隨時一單報紙出嚟又話有啲特技效果。 係啊，其實可能有幾面金牌假嘅。咁啊，但係即係點都好啦，即係但係今日開始就放緩啦，即係因為即係要攞嗰啲強項啦，差唔多即係舉辦曬啦。咁然之後跟住就即係美國會唔會上到嚟啊？ 美國47面啊又。 我自己會咁睇嘅係，假如即係今晚係禮拜六啦，咁如果喺禮拜一之前，如果中國嘅金牌數目係hit 住美國十面留下嘅話咧，美國仲有機會追嘅。但如果一 hit 超過大約十二面到嘅話咧，我諗美國就冇得追啦。即係大約條數就係咁。係 咪出面有嗰啲咁嘅外圍盤俾你啊？ 你會數到嘅係嚟緊中國隊仲有咩機會攞咧？乒乓波，無論男單、女單、男團、女團咁樣計，嗰度四個啦。跟住然之後，可能其他嘅柔道啊，或者羽毛球嘅男單啊，諸如此類。 唔係好穩陣嘅啫，羽毛球。 但你數落去其實冇乜㗎啦，因為田賽，你話田賽嘅 立一兩個咯， 劉翔都唔得，我喺度 起兩個字咁樣 咯。係咯，咁其他就冇㗎啦，因為你再數到美國隊係咩呢？至少佢仲有費比斯嗰兩面嘅金牌喺度追到。係啦，咁另外仲有田賽啦，咁田賽雖然即係off mic 即係未開咪之前，傑斯有啲唔同意嘅係美國隊啲四成一百啊、二百啊係有啲問題，但我自己咁睇啦，應該 OK。 因為會有其他國家會去燒佢， 當然 係。即係譬如你而家短跑嗰啲咧，即係譬如Jamaica 啊、法國啊嗰啲都唔弱噶嘛。咁即係呢個就不都唔關佢事啦。我冇乜所謂邊個攞幾多面金牌嗰啲。 不過頭先有少少驚。 你睇到其實我反而就係話你睇翻即係頭呢幾日即係開波，你睇到就係。其實而家中國即係個針對性咧，即係不計成本去訓練呢啲運動員咧，你冇得同佢練嘅。即係我覺得你睇個奧運會其實有兩樣嘢，即係唔係有一個特色咯，就係中國真係人多，人多得嚟咧，就係仲有就係 cheap labor。即係譬如你諗下，你睇下咧，嗱，你睇下我舉兩個項目啊，即係譬如一個就係女子嘅體操啦，同埋一個就係女子嘅跳水啦。即係譬如話你嗱呢啲無敵噶嘛。叫中國咁但你睇到就係咧，你睇嗰啲新嗱，譬如好似女子跳水嗰啲咧，你睇到咧女即係中國出嗰啲女仔個，唔好話個實力先啊，係嗰個身形咧，即係好啱跳水個身形，係其他嗰啲國家你已經揾唔到啊， 冇錯， 即係你就發覺佢即係 千挑萬選， 係一啲咧，即係呢啲社會主義國家極權國家，即係佢因為佢針對性咧，佢就同埋你知因為即係大陸即係十幾億人咁啊，窮嘅人又多，即係壞大佬呢啲係出頭嘢嚟噶嘛，係咪先？咁即係你揾人係好容易，即係你叫譬如話咩澳洲啊、美國啊，即係去揾一啲咁嘅體質嘅運動員，即係仲要受咁多年長年艱苦嘅訓練， 人哋仲有個選擇嘛，你揾佢人哋又可以唔應承㗎嘛，但係你呢個就唔得㗎嘛， 同埋就係喺嗰個，同埋係嗰個即係冇前途啊，即係你唔喂，譬如話你喺外國嘅話，我如果要做運動員嘅，我都揀一啲足球啊、籃球， 考慮會大咗咯。 但係你因為呢啲就唔同㗎嘛，你喺中國呢啲你係幫到國家即係攞威㗎，咁你攞到金牌，跟住然之後國家會俾你返去喂打到你好似大爺咁㗎嘛，返到鄉下即係好似。 其實你講開跳水呢，其實琴日我喺中央電視睇即中央電視訪問嗰個跳水隊員啊，佢係唯一一個男隊入面係結咗婚嘅，咁佢去佢屋企訪問，但係佢屋企呢係家徒四壁㗎喎。 好多都係 咁。好多都係咁啊， 好多都係㗎，你係要川渝嗰個係咩？ 你係要出咗位先係。 但你咪 舉借㗎嘛，佢本身搬咗個。 但係好似美國嗰啲運動員嚟呢，佢係孭住呢係好多廣告合約返嚟。 唔係，同埋即係你喺外國係搵唔到一啲㗎，即係叫悲情運動員。 係啊， 即係你外國人哋玩嗰種運動，首先個出發點就係嗰個運動員係真係首先 在個運動員。 但係你中國嗰啲唔係㗎嘛。係因為佢就係細個，因為可能屋企窮，跟住然之後呢就喂大佬，咁然之後佢就將佢即係掟俾國家，交咗俾國家，跟住咁佢起碼就係、是辛苦去，即係好艱苦咁去操練，就換嚟兩碗飯食下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咪有今日嘅成就。 唔係好多你聽翻 所以你冇人舉重，即係你舉重真係冇同佢揮嘅。我見今日嗰個有一個唔知係電視睇，即係黐線嘅，又係即係女子唔知七十幾公斤啊，咁嗰個唔知人哋嗰啲咧。挺舉啊，舉一百一出嚟咧，舉147kg 咧，唔係個個舉145啊，144已經舉到奶力都出埋。嗰個中國嗰個一出嚟咧，第一 attempt 147啦，唔該，哇已經147啦，一嚇都嚇死你，即係人哋嗰啲係144已經舉唔到啦，即係係嗰個距離係而家係差到好遠嘅，即係我就即係我所以有時有啲運動咧，即係。其實我係唔係好鍾意睇嘅，譬如話好似即係咩女子體操嗰啲呢，即係你睇到嗰啲人出嚟呢，你淨覺得好有弱兒 feel 囉，即係 我係。係呀，而家好似體操委員會好似限制咗，就話你即係 跳水都限制過啦， 太細年齡係可以參加㗎嘛。 係呀係呀，但你冇得喐佢呀，佢啲年齡係亂報㗎嘛。係呀，即係跳水都有限制年齡㗎，而家都 有。同埋最重要一個問題咩呢，好多屋企即本身內地嗰啲好多屋企係窮嘅關係呢，寄望佢即生出嚟細細個男仔女仔又即入去國家體育局度訓練完之後，咁希望即可以代表到國家參賽，但係失敗嘅例子其實好多㗎。 係當然啦。 多到係 啦，每個省都有。 但係你有個 hope 嘛，有個希望俾。 但個問題 多過屋企。 但個問題係就係話，我當你六七歲咁訓練啦，你去到二十歲知道你唔得嘅時候呢， 二十歲十幾歲 嗰打擊係 所以嗱，其實好多畫面你番禺嗰個舉重姑娘啦，你見到佢係大器晚成嗰隻嘅，所以佢有咁樣，佢又會你即係佢係好特別開心嘅。同埋你睇翻咁多個訪問咧，問翻佢哋嗰個心情咧，佢哋即係十之其九咧，佢話最緊要係啲咩咧？最緊要都係嗰個金牌嘅啫， 梗係啦， 嗰個答案。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有金牌之後先有獎金啊嘛，唔止係國內嘅獎金。 咁你咪其實即係頭先回應翻， 唔止獎金咁緊要啊，係成個跟住嗰個前途。 係啦，冇錯。其實即係後尾嚟就話佢靠一個金牌翻嚟就500萬，跟住你跟住就其他， 跟住就買田買地起屋， 其他啲嘢 係啦，仲有好多特權。 呢個 先係最緊要， 呢個係最基本最 basic 嘅啫。你好彩嗰啲咁計。姚明退咗役啦，刘翔退咗役啦，你会睇到，你会睇到一定系不断咁会有广告 商。想唔想睇下李宁 咧？你睇刘 翔啦， 系啦， 咪咯， 知咯，咪咯。所以个金牌咧，其实点解咁多人咁搏命？原因就系翻盘咯。即係佢哋講緊最 basic 500萬，跟住你仲要加每個省每個市，跟住仲要加香港嗰啲贊助 sponsor， 咁你計計埋埋嗰條數，你就 唔係你好明顯睇到嘅。即係你譬如話以前咧，有好多即係有好多鐵幕國家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喺某幾種體即係體育運動咧，佢都出到呢啲嘅運動員。但係當而家即係蘇聯解體啊，東歐即係成個東歐集團解體之後咧，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少嘅，你冇人救中國羣，即係講緊。嗰啲咩舉重啊、體操啊、跳水嗰啲，因為你嗰啲係要地獄式訓練噶嘛，同埋就係你嗰啲係因為平時你冇乜話，你唔同足球啊，即係有好多人睇嘅時候，你好多 audience 嘅時候，你就有好多商機。但係你嗰啲 有多周邊 冇啊？你除咗每四年一次奧運，你講真，有幾何你會走去無端端走去睇體操？有幾何睇跳水啊？係咪先？ 游水都少啦， 游水都仲 你話嗰啲咩 少少 咩世界錦標賽？你有冇睇過 舉重？你除咗奧運睇之外，你真係講真有冇睇舉重嘅先？你冇睇舉重，所以你變咗就係話，即係只有 中國呢度呢國家先會出呢啲咁嘅運動員咯，即係如果係啊，所以而家好穩陣嘅佢呢啲啊呢啲咁嘅獎牌咧， 我諗都係經濟掛帥咯，講衰啲就係 唔 係 經濟掛帥，我諗係 show 佢嗰個國力 國力啊嘛， 但係運動員嚟講，我覺得係經濟掛帥咯，即係佢靠呢個嚟翻盤。 唔係咁，你運動員幾時都係我 point 就係話咧，你喺第二啲國家唔會有一啲運動員可以靠到舉重、體操、跳水呢啲去揾食啊嘛， 係啊 係啊，你只有中國先。會有呢一隻啊嘛，係啊，因為你太窮嘅人實即係 cheap labour 太多呢，其實都係同 cheap labour 有關，係啊，係。 咁啊，依度差唔多啦，差唔多前再講句啦，我都係禮拜六日睇英超嘅。 咁計啦， 係咯，調劑呀係咪 ？OK， 咁啊，喂嗱，捉得阿陶陶上嚟啦，嗱，你又啱啱喺大陸翻嚟啦，又係，你又你呢排係蒲邊度多啊？ 唔係呢個半個港南啦，而家變咗 咩港啊？ 港南啊， 港南 嚇，咁喺大陸啊，有一半時間喺大陸啦，咁啱啱上禮拜就啱啱去咗杭州啦， 去杭州， 咁啊發覺即係杭州咧就 奧運。奧運對嗰個影響係 影響幾大咯，尤其係即係服務業啦，包括咗的士啊、酒店啊、食肆啊等等咧， 旺咗好多。 其實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 少咗外國人啊，外國人咁變咗成個生意，即係嗰邊有一個即係口頭禪就係話咧，天不怕地不怕咧，就最怕冇人民幣嘅。咁而家呢啲即係其實又反映咗某個即係有啲城市嘅心態或者省份嘅心態，就係話咧，其實即係今次搞奧運咧，其實有少少。某種保安嗰邊啲力度咧係大咗少少嘅， 咁所以就好多人就想快啲搞完佢算啦。 即係其實就話，唉，不如快啲搞完啦，即係搞翻經濟活動好過啦。 係啊，好慘嘅其實。 因為佢而家即係你前幾集都講過啦，即係而家中國搞奧運係一個全國國家搞嘛。 係啊， 咁變咗你其他周邊城市咧係享受唔到奧運嗰個好處喺度咯。 咁你去到杭州就呢段時間就 呢段時間就即係乜都冇， 市面蕭條 啦。咁包括咗酒店又好少人啦，咁同埋尤其。即係嗰啲夜晚黑嗰啲活動咧，就更加少啦。咁但係就我哋即係見咗一個好奇景嘅經濟活動咧，就係即係你想象下咧，咁佢哋有一個叫做最新起嘅一個體育館啦。咁個體育館就係你諗下大球場 乜體育館啊？ 咩龍體育館啦？咁 乜龍 X 龍體育館啦？咁佢下面咧，其實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話真係即係等於香港大球場咁啊。咁佢平時冇賽事嗰陣時咧，咁佢下面就好多卡拉 OK 開咗，咁 唔係呢段時間有冇賽事先？ 呢段時間冇，因為啱啱， 即係 佢又唔係協辦嘅， 係啦，唔係協辦嘅，係啦，冇錯。上次你知道姚明落嚟打主席杯啦，打完主席杯就個場就吉咗啦。 哦， 咁吉咗之後咧，咁當地嘅經濟你要搞經濟咁點咧？ 停啦，就係打鑽石杯嗰個啊， 係啦係啦，就係 Sodex，OK， 咁佢嘅場，咁佢場館冇嚟吉噶嘛，咁佢 就靠呢啲嘢嚟 就係啦，就租咗出嚟，咁佢租咗出嚟之後咧，你想象下就好似大球場下面，平時冇嘢做嗰陣時咧，就開曬啲卡拉 OK， 卡拉 OK， 我咁大球場 風馬牛不相及噶， 大球場隔離都有個吧嘅， 咁但係人哋嗰啲唔係酒吧，同埋佢嗰個 唔係齋唱歌， 卡拉 OK 有伴唱 有服務。咁最大奇景咧，就個的士司機同我講咧，就話佢呢度呢個地方咧就好出名嘅， 有好多人。 咁下面咧就大概有4500人到啦，咁就 4500個 服務嘅人， 伴唱女咯， 服務員，服 務員，4500條女啦，總之。O K， 咁你諗下，講的士司機話點解？哇，點解咁勁咧？佢話係啊，我哋靠呢啲嚟生活噶啦，因為你諗下，上班一轉。落班一轉， 唔係，但係係咪？我想問一問，就係咪因為呢段時間，即係好多場冚曬，咁所以咧就谷埋曬有4500條女係，即係4500條女好壯觀㗎， 係啊，壯觀啊！ 我咁即係我哋去咁耐都未試過見過4500條女， 唔係咁唔係一間卡拉 OK， 佢其實係廿間到。 哦，即係喺個場館 basement 有10多20間卡拉 OK， 呢個真係頂滾。 實際好壯觀啊！我未見過，即係喺你諗唔到喺大球場下面。 皇帝都係得3000啫，大佬。 但係有人去嘅， 有人去。 咁啲客邊個去啊？咁邊點知啊？啲客？ 咁啲客通常都係 唔會有招牌㗎，大佬。 有招牌，有招牌㗎。 咁大嘅閃靈靈㗎，咩都有㗎。咁 即係喺個體育館外邊咁樣掛曬招牌。 係啦， 哇，過癮喎呢個真係。 咁但係如果有賽事啊，佢哋講就話如果有賽事有正常活動嗰時咧，呢啲就全部熄曬，即係全部冚曬㗎啦。 會唔會拆走咧咁樣啲招牌？ 唔會，都留喺度嘅。 都留喺度，冚咗佢。 只嗰日冇特啊，攞嘢 唔著燈咁 啊，或者唔。 哇！但係其實好突壓㗎喎，即係一個場館下邊有呢、這個。即係卡 OK 咁。咁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個點講呢，因為而家大陸嚟講就最緊要有經濟。拼經濟，佢唔理你係咩形式就好，佢都杭州嗰啲人都係咁講。 但我想問多樣嘢就係、是、即係你而家係你講緊成個即係最近呢段時間就係、是、譬如話除咗乜龍體育館之外，其他杭州嘅消費娛樂場所， 其實都係偏靜， 繼續營業嘅， 都繼續營業。嗱，但係就正偏靜，因為點解？因為好多好多商業活動都停咗，因為點解冇人客嚟？咁你更自然當地嘅人都唔會帶佢去消費咯。咁、變咗所有嘅成個經濟都比較蕭條嘅而家。 同埋係， 但依一刻個客源係咪集中曬喺個 basement 下邊啊？ 係啊，冇錯，同埋。而家客源全部係based on 國內嗰啲人咯， 咁係我都去嗰度啦，十幾廿間喺曬一個場館下邊喎， 我諗幾壯觀喎，四千幾百條女， 使唔使聽 下四千幾百條女，咁係咪成萬九嘅人？ 係咯，喂，批壯觀喺北京啊，大佬，真係 萬幾人喎，大佬， 係嗱，四千五百個，如果坐滿 double 嚟個都九千， 九千咯， 哇，真係幾犀利 咯，所以我就話好勁啦，因為 即係計埋仲有角色主任啊，加埋曬真係成萬九。 萬幾人咯，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景嘅一個咁嘅第一好即係 contrast 好大，上面做緊正常活動，下面就覺得即係夜生活啊咁嗰類咁嘅嘢咯。 哦，就反而就唔係話即係，反而杭州就都冇話因為奧運就停曬所有嘢。 其實嗰邊啲人係想拼經濟咯，即係佢話。即係你北京搞奧運同我哋杭州係即係根本冇乜市面上係冇 相及， 市面上係冇乜奧運氣氛嘅。坦白嚟講，佢哋講喂，我寧願收錢，你都冇再個再幫我搞其他。 但係佢靠近上海都冇乜氣氛， 冇完全冇、你我哋廣東省都見到啲奧運旗啊咩型奧運、 奧運就幾好，唔係廣東省就 係啊，但係嗰邊完全見唔到招牌嘅，我係見唔到嘅，連嗰個奧運 logo 都見唔到嘅，好、多好多酒店啊。卡拉 OK 是完全沒有這樣東西的、所以你見到即、每個省份其實他 對奧運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看法 是、因為你譬如廣東省就連啲夜場 是、 那些 是、全部有曬 logo 嘛，又搞曬啲活動， 全部搞活動嘛，即係奧運又冇， 杭州係完全 跳奧運啲舞啊，唱奧運舞啊， 有冇人扮卜？ 仲有奧運問答遊戲，一路仲喺度玩。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話而家 做係好健康嘅真係。 但係 有人做福蛙，好粗皮嗰啲都有，有即係指責嗰都見過。 有冇改裝啊？ 做福蛙，以指責福蛙都見過。 即係將佢腰收翻啲， 唔係好假嗰只咯。哎呀，應該揾次。我揾次影啲相俾你睇啊！真係， 所以呢個禮拜喺杭州其實真係完全即係除咗電視之外咧，你係喺市面上係感覺唔到任何。 同埋呢個禮拜其實開羅咗咧，即係奧運開咗咧，卡波開八日啦，其實就嗰啲經濟活動都好受影響㗎。 係冇錯，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啲我所知，譬如廣東省都係，即係譬如好多人係用盡所有方法，晏晝就走去睇直播㗎，即係同埋有。譬如話你有一晚呢個咩美國對中國籃球咧，係真係成個深圳靜到咧，即係靜到黐曬線嘅，即係啲人係全部就翻曬屋企睇奧運啦。咁你同埋因為日頭有好多直播咧，咁變咗好多廠都要放啲人出去睇電視。 但係佢哋冇呢個嗰啲，即係冇人會有個頭腦話搞啲 function 整個大型一齊睇。 有啲廠都有搞呢啲。 唔係我講緊係商業嗰啲啊。 唔係，但係你。唔係我意思係你一睇奧運咁就所有嘢就停咗落嚟啦， 但 係 調翻轉喺杭州完全冇呢啲嘅，完全一啲奧運痕跡你係見唔到嘅，即係我哋啲工程師仍然喺度搏緊命砌緊啲曲啊，係咁揼啲嘢啊，咁根本做到三更半夜 嘅，但係啲運動都有人中意下㗎嘛，點都 我諗啲人鍾意錢多過於 下面咪玩緊羽毛球囉。 不過唔係我覺得呢個場啊啱幾有幾個人會幾啱嘅。朗拿度啦齊哨啦朗尼啦朝頭早運動員啦下夜晚又有得去玩一啖色布。 嗱咁就趁 幾好啦。 多謝陶陶介紹咗好地方喎。咁我哋就即係趁24號快啲就完呢之前就去嗰 度。訓佢啊。 睇去開下眼界都。 但係而家冇咁多外國人喺度咧，我諗 咪好咯， 係咯， 唔使爭食啊嘛， 全部中國人啊， 係咯係咯，咁啊今晚時間又差唔多啦， 係 係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先再繼續睇下又都係傾奧運噶啦，咁下禮拜冇辦法， 係最後一個禮拜係嘛？ 嚇， 下個禮拜係最後一個禮 拜，未做閉幕式唔應該， 唔知㗎， 未做， 我從來都唔知㗎，未到下禮拜先，到下禮拜先算咯。 到時睇下估下邊， 唔係睇下又出幾多獅子畫面啊啲咁。 唔係啊，睇下英國出咩招咯，我好想睇下英國出咩招。 OK， 下個禮拜翻嚟再傾。 好 嘅，拜拜。 蚊一次？唔係呀嘛，我有冇聽錯啊？ 你冇聽錯，變靚啲嘅纖體保養療程只需要500蚊一個月，只係做足20次療程啦，咁著數我哋仲唔快啲去報名？ 哇，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齊去囉。報名熱線8101-1183。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靈體都會四處走嘅話，又睇下呢次啲靈體会去到边度？ 我喺个二眼望出去咧，即系嗰个锁匙，嗰个叫做咩？ 防盗眼， 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只手咧，就摆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令头叫我唔好开门，同埋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 香港人网潘兆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 拒分豬肉，支持2008普選，支持流行音樂，請支持流行普選，請支持林宇陽。